动不动就红线。 咦，睇嚟你好似睇紧 My Radio 嘅节目喎。 系啊，我睇紧郁敏踩场啊。 哦。 唉，不过我都担心紧，迟啲过英国做嘢冇得睇啊。 咁啊唔会，呢、這个直播同埋重温环球全个地球都有得睇噶啦。 咁就 very good 啦。 大家可以经 PayPal、PayMe、转数快或者 Patreon 缴交月费。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的月费计划。付费支持自由发声，请支持 MyRadio。 好，回来第二节，艺人吴亦凡强奸，最终淫乱罪成，判囚11年半，附加驱逐出境，因为他是加拿大国籍嘅，咁但其实都系华裔嘅，佢都系咁啊。嗱，就用内地男星咧，就系呢个系香港嘅写法啊，或者即系如果系台湾嘅写法咧，就系大陆嘅男星男艺人，系嘛？咁啊，即系中国嘅一位艺人啦，吓，即系呢个娘炮嘅典型啊，好多人嘅偶像嚟嘅，即系红到不得了噶啦，有一段时间。咁之前咧，我哋喺佢即系。被捕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即评论分析过这件事的。现在判13年定11年半呢 ?11 年半我看到11年半定13年呢，现在这里是讲13年。哦，另外有一个最终淫乱罪就判处1年10个月，总共即是加埋就13年了，是不是？即是先11年6个月 ,11 年半再加1年，哇 ,12 年。13年多啊，其实是判监13年多，应该是咁，应该是13年半啊，差唔多系嘛。嗱，佢就喺旧年8月啦，咁其实我哋都有做呢单嘢嘅，即系我哋踩场都有讲嘅，都好多人睇下嘅，讲呢啲系多人睇噶啦，好奇怪嘅真系系嘛。你正正经经，好似我头先讲，即系呢个陈日君呢单系嘛，叫你实少人睇嘅，即系而家啲人咧个心死咗，麻木晒。咁但係我哋都係繼續要講嘅，咁呢單點解要講呢，就唔係因為呢個係即係會多人睇，而係呢個牽涉到而家中共嘅文藝整風陸續有來，係咪？所以你喺大陸搵好多錢嘅呢啲藝人，包括我哋香港啲藝人喺大陸搵好多錢嘅，即係個個都要小心，係咪？咁經過吳亦凡呢單嘢之後，除咗吳亦凡仲有一個啦，大家都知道啦，係咪？咁即係個又係藝術家嚟嘅，咁嗰個就唔係好似呢個咁離譜啦，嗰個係所謂嫖妓啊，係嘛？呢個犀利啦，呢個強姦係嘛？最終淫亂係嘛？咁呢度講咧就係因為我哋出啲相關報道咧，就即係綜合啲報道講咧，就話即係低調開審，呢個唔係叫低調開審，呢啲就係山寨盜判係嘛？搞掂晒就公布判佢坐几多年监，就系咁啊！大陆都系咁噶啦，系咪？系嘛？咁吴亦凡咧就其实俾人投诉嘅嗰阵时系，系嘛？咁呢个咧就系喺今日啦，就喺北京朝阳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个审判过程大家唔知噶嘛？即系公开宣判。被告人吴亦凡强奸罪中淫乱案被判处有徒期刑11年6个月，而最终淫乱罪呢就判处1年10个月，数罪并罚，最终合共判处有期徒刑13年，被驱逐出境，是历来风化案被判刑期最重的艺人。其实这个都不单止是风化案来的，是吧？风化案就是比较轻微的，用风化有傷風化嘛，風俗文化係咪？風化就係咁解，係咪？你打屎忽痕咪癲起上嚟，周街除咗條褲咁樣，係咪？咁呢啲係叫有傷風化，係咪？或者而家有啲人喺個即係露台度搏嘢，咁俾人影到，呢啲叫有傷風化。呢、這個唔單止係風化，強姦好嚴重嘅犯罪嚟嘅。OK， 唔係最終淫亂咧，就未必係罪嚟嘅。OK。咁喂，你睇 AV 都有啦，係咪？係咪？ 好多地方都有呢、這個，所以你係寫住叫聚眾淫亂啊嘛。咁佢開 party 啫嘛，嗰啲係你明唔明啊？或者你叫淫亂派對，咁而家有呢啲噶嘛，係咪？即係群交，係咪？咁你只要係一個即係秘密隱蔽嘅地方，唔係喺公眾嘅地方，咁好好多國家都唔會犯法嘅，呢、這個點會犯法咧？係咪先？係嘛？即係成年喎，最緊要係係嘛？咁啊喺中國咧就聚眾淫亂咧都係犯法嘅，呢、這個就真係有傷風化啦，係嘛？即係用中國嘅標準，強姦呢個先最重要。強姦呢個就係一個好嚴重嘅即係罪行嚟噶嘛，係咪？因為大家即係唔知香港會做啦，台灣有一部戲叫做《書石》啊嘛，係咪？他有話說，講兩個即係《紐約時報》嘅記者啊，揭發呢個荷里活嘅大淫棍啊，即係借住佢權力，即係去性侵嗰啲女演員啊。咁为呢个判咗廿几碌啊，二十几年啊判监，系咪 ？Harvey 啊，唉，好有名嘅呢、這个，好有权，曾几何时喺荷里活隻手遮天嘅，系咪？嘅制片人，系咪？判咗廿几年，仲有几条罪未审啊 ？OK， 即系佢都可以唔使出嚟噶啦。咁呢个系好严重嘅罪行嚟嘅。咁但系当初对付呢个吴亦凡嘅时候咧。就是殺雞儆猴，係嘛？咁你喂冇鬼又唔死得人嘅，係咪？咁咪有人舉報佢，咁但係佢可以唔處理噶嘛，係嘛？佢喂又揾到錢又紅到不得了嘅，係嘛？咁佢喂強姦咁就好大鑊嘅喎，係咪？強姦罪成就好大鑊，咁有啲人就甚至即係佢啲 fans 就認為，喂呢、這個就係冤獄嚟嘅，屌啲冤案嚟嘅，係嘛？佢係無疑可能同好多即係女士嚇，即、啊、係有呢啲所謂。罪中淫亂啊！但係佢強姦咧，可能係即係一個即係比較重啲嘅罪名，你可以喐佢咁解嘅啫，係嘛？咁但係咧，就當然呢、這個我哋又唔可以咁樣講啦，係咪？咁但事實上呢、這個已經喺中國嚟講咧，就係、是、成個形象已經係即係破壞無餘噶啦，係咪？咁佢曾經喺微博嗰度咧就否認指控嘅嚇，咁佢話如果有呢一類嘅行為咧，就大家放心，我會自己入監獄嘅。咁呢個就係、是、即係我哋 cap 到個即係微博嗰個圖啦，係咪？佢話之前冇回應咧，因為唔想干擾司法程序嘅推進，但冇諗到沉默咧就縱容咗造謠者變本加厲，忍無可忍啊！其實講呢啲嘢真係好多餘嘅，而家都唔係人哋造唔造謠嘅咧。喂，系个政府要对付你，系咪啊？搵你做个板，你讲乜都冇用，系咪？要喐你，唔喐你，你咪冇事咯，咪继续做你嘅，即系万人迷啦，天王巨星啦，系嘛？咁啊喐你咪咩咯，系咪？咁香港好多都大把呢啲咁嘅例子啦。不过喂，有啲死无对证，系嘛？咁但系事实上系有发生噶嘛，或者你用常识嚟推测都知道啦，系咪？咁但係又呢個亦都同共產黨嗰、那個所謂，我就用文藝整風啊。咁過去有呢啲文藝整風，就對付啲知識分子啊嘛，咁而家就對付啲演藝人員咯。喂，嗰陣時就因為逃税就喐呢、這個喐嗰、那個范冰冰啦、趙薇啦，係嘛呢啲係嘛？大家睇李雲迪就因為即係涉嫌嫖娼係嘛？咁但係佢就行政拘留嘅啫係嘛？咁但係咧，跟住佢即係喺。中國嘅嗰啲所謂公職啊，包括從協政協常委啊、全國青聯常委啊、香港青聯副主席啊，呢啲全部啊，就即係被褫奪咗啊！呢啲咁嘅職位啊，因為呢個就有傷風化啦。咁啊就係咁。咁我好啦，佢成個即係演藝嘅前途就係咁先，係嘛？咁范冰冰嗰啲咪俾錢咯，係咪？即、就、係、是、追你八億幾嘅人民幣，咁就磅水咯，磅水咪免咗刑事責任咯，係咪？跟住就出嚟道歉咯，跟住而家咪沉寂咗咯，係咪？啊，趙薇就更加大鑊，係嘛？即係而家究竟喺邊度都冇人知，係嘛？咁呢個咧整頓啊，我講嘅就係用共產黨嘅嗰個 term 咧，叫做文藝整風。呢種文藝整風啊，陸續有來，好似吳亦凡呢啲娘炮咧。就喺中國絕跡㗎啦！而家喂，嗱呢啲咁嘅娘炮係點樣嚟嘅咧？呢個喺韓國學嘢咁啊，全部咪跟啲韓星一樣啦。大家都知道韓流幾犀利先得㗎，啲韓流係咪殺到成個亞洲係咪？ 个个嗰个即系造型扮相都学足呢啲咁嘅即系韩星，系嘛？你个个都系咁嘅款噶嘛？即系点解叫娘炮咧？娘娘腔啊，即系唔系一个 man 嚟嘅，即系唔系 man 就冇人沟嘅，系要咁样嘅款，你明唔明啊？咁再加埋美容，哇！即系青靓白净，系嘛？呢啲叫娘炮，咁啊？呢啲唔止系靓仔啊，系嘛？喺中国嗰个讲法，呢啲叫娘炮，呢啲娘炮就娘娘腔啊。咁又另外一个就系嗰啲劣迹艺人，系嘛？咁劣迹艺人咧，即系话咧，包括头先我哋睇到嗰、那个嗰即系嗰几个啦，都系被列为劣迹噶啦。嗱，你逃税系劣迹啦，系咪？你嫖娼劣跡啦，係咪？哇！你聚眾淫亂，劣跡啦，係咪？咁有啲涉嫌強姦，但係誒冇對證嘅嗰啲就唔係劣跡啊，繼續招搖過市啊，做電視台總經理都仲得喎，係咪？屌你真係嗰度先犀利喎，大把呢啲。喂，嗰啲老屎忽梗係唔會俾人搞啦，係咪？係嘛？嗰啲好醒嘅嗰啲係嘛？你唔係咁容易俾人搞嘅係嘛？好啦。嗰啲 hip hop 啊，佢又搞你，咁呢個係唔同嘅文化。其實咧，即係已經去到一個地步，就係矯枉過正。咁你想中國嘅即係演藝事業變成咩咧？只有啲即係央視播出嚟嘅節目先得嘅。其實央視都有啲節目係有雙風化嘅，我覺得啱唔啱啊？有一段時間係嘛，為咗個市場競爭係嘛？你睇下佢入邊嗰啲，你冇時事評論嗰啲節目嘅，啊有嗰啲唔係叫評論嘅，嗰啲係一面倒嘅，你明唔明啊？譬如講海峽兩岸啲評論就揾嗰啲台灣啊，即係親中嗰啲人，你咪代表台灣去評論咯，你明唔明？永遠都係即係兩岸和平，咁中國咧就嚇而家即係好忍讓係嘛，都係好想呢、這個即係兩岸係和平嘅，由中國人自己去解決中國人嘅問題，啊外國勢力咧就唔可以染指，咁講嚟講去都係呢啲，咁呢啲咩叫時事節目啫？咩叫評論節目啫？係嘛？一個立場嘅啫嘛，係咪？冇不同意見嘅，嘥氣啦，係咪？咁所以咧，最近好似廣電總局啊，或者即係國家廣播電視總局啦，呢、這個叫即係廣電總局啦，係咪？咁好啦，嗰啲 hip hop 嘅又唔得，民生嘅藝人又唔得，係嘛？全部唔得嘅嚇呢啲嚇。咁 另外咧就係、是、中國演出行業協會又發布制定演出行業演藝人員從業自律管理辦法啊。咁另外咧又所謂限娛令，哇，加強文藝節目同埋佢人員嘅管理通知，提出八點要求。影視產業畢竟要樹立愛黨愛國崇德尚藝嘅行業風氣，仲禁止與官方不合嘅價值觀，其中咧堅決杜絕娘炮等畸形審美等等。咁即係其實反映咗以前或者早過去呢十年廿年。有好多呢種情況出現啦，咁喂，呢個創作自由嚟噶嘛，係咪？咁所以好多人都會擔心嘅。你自從搞市場經濟之後咧，或者呢啲咁嘅演藝事業咧，從事演藝事業嘅人咧，一當紅就揾好多錢，係咪？咁亦都吸引到台灣啊、香港啲藝人去大陸揾水，喂做個 show， 喂拍劇，喂即係拍一個劇，可能就揾一千幾百萬嘅人民幣喎，係咪？你去做嗰啲咁嘅真人 show。做一場出席一次都可能有100万、200万人仔喎，大佬個個都撲去啦。喂，你叫佢樹立愛黨愛國崇德尚藝，話愛黨愛國一定做得到咯，崇德順藝尚藝就未必啦。愛國愛黨可以揾把口講噶嘛，係咪？拍下啲政策片啊，啊，我係要升旗嘅時候做旗手啊，咁樣係嘛？即係嗰陣時奧運啊，就做即係傳送火把啊嗰啲咁樣，呢啲個個都好樂意去做嘅喎，係咪？爱党爱国系嘛？崇德喎、啊，点样崇尚道德喎、啊？系嘛？要即系崇尚道德同埋你嗰、那个即系演艺喎、啊，系嘛？呢、這个就真系难度比较高啊！咁又禁止同官方不合嘅价值观，大佬喂，文艺或者艺术创作点会要有要官方嘅价值观咧？系咪？咁仲有自由创作嘅咩？系嘛？咁如果咁，仲有人睇啊，系嘛？咁仲有，如果咁嘅话，按照啲标准，荷里活嘅电影全部唔入得嚟啦，系咪啊？咁事实都系、哦，佢如果你某一个演员演嗰部戏，系嘛？如果系有影响嘅，系嘛？即系嗰个演员系已经俾佢列为黑名单嘅话，嗰部戏一定唔入唔到去噶，系咪？ 咁我就諗起 N 咁多年前嘅台灣，就係咁啦。你香港嘅演藝人員係嘛？你要入到台灣嘅，你就一定要參加香港嘅自由總會係嘛？要你參加呢個自由總會，咁你先可以，你啲戲可以喺台灣上，你可以去台灣電台個電視度做節目，否則嘅話你都唔去得，係咪？咁所以國民黨、共產黨咧就係同一個祖宗嘅 ，OK 係嘛？即係對付呢個文藝係嘛？咁當然而家台灣變成一個民主自由嘅國家係嘛？咁就只有執政黨有呢種能力，即係去限制呢個創作自由係嘛？咁佢係做得好鬼鼠嘅民進黨就係嘛？咁國民黨當年就大條道理，我有動員堪念時期嘅臨時條款喺憲法度，跟住咧亦都有戒嚴法係嘛？咁佢可以用戒嚴法為藉口係嘛？去杜正呢個社會善良風氣係嘛？咁就等於變相限制你咗言論自由同埋創作自由係嘛？咁而家大陸其實之前都係咁嘅。咁你因為經濟改革開放搞市場經濟之後，咁又有一段時間咧，就好似百花齊放咁。百花齊放嘅意思咧，就唔係話你個創作自由百花齊放，咁大家百花齊放去揾銀 ，OK 係咁樣，百家爭鳴咁去揾。揾銀係有競爭嘅，係嘛？咁所以有咩獎咩獎啊，咁樣係嘛？咁好啦，而家金馬獎就唔會參加添啦，因為老土台灣唔准去參加金馬獎，係咪？以前就好努力嚟呢、這個，即係希望啲戲可以入到金馬獎入到圍㗎。咁然後就嚟嘅，咪章子怡又嚟過，宮理又嚟過，係嘛？張藝謀又嚟過台灣參加金馬獎，而家全部杯葛，係嘛？一個政策落嚟，係嘛？呢、這個不合官方嘅價值觀，係嘛？咁啊唔嚟啦。屌咁你做咩創作自由？你話俾我聽，冇啦，係咪？香港都一樣，係咪？香港最近咧有啲二數一兩部戲咧收好收得嘅，咁啊，一部咧就係《泛氣攻心》，另外而家呢部《回廊正義》啊，即係阿蘇玉華同埋即係林海峰啊做嘅啊，而家都收成3000萬，部戲啊拍咗1000萬。嗱，部戲咧，翁子光咧拍呢部戲嘅時候咧，佢係要周圍去張羅嗰個經費嘅啊。咁我喺 Facebook 見佢寫段嘢啦。後來我 check 咗之後咧，就其實有3方嘅錢嘅，一個咧就是電影基金 ，OK 啊。呢個電影基金我比較了解咧，因為我當時喺呢一個立法會資訊科技廣播事務委員會做主席啊，做咗即係4年啦，應該係嚇。咁我都好清楚呢個電影基金係咩一回事，咁亦都有好多流弊嘅。咁佢一部分嘅錢咧就是電影基金，一部分嘅錢咧就係有啲投資者嘅。其中一位投資者，我睇想知道佢部戲而家翻咗本未啦。咁我琴日打俾其中一個投資者啊，咁佢話賺錢噶啦，而家3000萬噶啦，差唔多2000萬就翻本咯。咁而家係賺錢嘅呢部戲。嗱，好似呢啲咁嘅，即係呢啲咁嘅電影咧。啊！即係佢唔使同大陸合拍嘅，唔使同中國合拍，喺香港收幾千萬嘅，呢個係二數嚟嘅。咁啊，最近咪有兩部戲收幾千萬咯，一部就係呢部啦，之前有一部《泛氣攻心》咯，係嘛？咁但係其實啲大公司就唔開戲嘅，而家喂一年一部戲兩部紙係嘛？跟住仲要同大陸合拍係嘛？跟住又可能拍啲政策戲係嘛？嗰啲就一定要同官方價值一樣啦，係嘛？你拍個英皇又好，環亞又好，呢啲大公司係嘛？冇人拍噶啦，系咪？向华佢中国星都冇拍戏啦，而家大佬系咪？你拍亲都蚀嘅，咁你拍嚟托咩？啱唔啱啊？系咪先？咁好啦，以前拍咧就因为同大陆合拍，系咪？咁你有啲就系借拍戏嚟拉关系嘅啫嘛，大佬系咪？咁但系今时今日就但系喂，动接得够，周围都系地雷，系咪？尤其是呢个集帝即系登基之后，系咪正式登基啦？系咪前嗰两届？我当嗰10年就唔系叫皇帝咧，而家就真正系皇帝啦嘛，系咪？遇神杀神，遇佛杀佛，系咪？前总书记都可以夹佢出去啊，系咪？问你惊未？系咪？而家就真系正式集帝登基，嗰10年咧就系根据邓小平嗰个所谓即系隔代钦点啊，然后7上8下嘅嗰种咁嘅即系权力成全嘅规则，系咪？咁啊做2届咪10年咯，而家就唔系第3届即系。做呢5年咁啊15年咯，再做多一届20年噶啦，系咪？我而家喺度睇佢有冇机会做到好似毛泽东瓜老衬为止啊，系咪？毛泽东系1949年到1976年，即系中共建政，即系1949 到1976系嘛？咁啊，27年。之前49年之前，又系一段好长嘅时间控制成个中国共产党，系嘛？咁我睇你有冇本事啦，真系习近平，我睇就冇啦，系嘛？挨埋呢五年，你算你叻，再做多五年，你扯虾噶啦，已经系嘛？苟延残喘噶啦，系嘛？咁而家喂，民变四起噶，系嘛？即系我自己就好悲观嘅。如果你话要靠大陆、靠人民揭竿起义推翻共产党，冇可能嘅。如果你问我，我认为冇可能嘅。喺而家即系呢种全面操控底下，咁啊，你谂下苏联点样垮台啊？唔系苏联人民推翻佢嘅，大佬系咪？系戈尔吉巴乔夫自己搞掂呢个共产党，共产苏共嘅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自己搞掂共产党嘅。OK。咁所以将来中国共产党都可能系咁嘅，系咪？好，休息一阵。